再度的升级了。 再度的升级，哎，以前38罐的时候就已经很超值、很划算了。在超市买的话，就已经要1000多块钱了。 是。 可是今天由以前的38罐升级到今天的48大罐，而且我们有酱香口味的、豆豉口味的、香辣口味的，足足的48罐，299块钱，合下来每罐才6块多。哎，这个价格你去超市看，你去网上看，肯定是买不到的。 是的，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特别提示大家一点是，如果你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的话，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新会员，新会员会直接送给你30分的积分，不要小看这30分的积分哦。之后这些积分全部可以在以后的购物当中进行使用。我们的热线电话不要忘记，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夏季送清凉，在七月的每个周二，新老会员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5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省50元。同时，周年庆购物套券也可以使用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我们又在北京上空的电波当中相遇了，我是主持人李红。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善斋食品公司的负责人海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海平你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其实啊，我这个人特别馋，就是特别爱和海平这样的人呢去做节目。我的录音间当中啊，充斥着猴头菇的香味儿。那么今天海平，你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产品呢？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好吃又有营养的猴头菇饼干。 猴头菇饼干。 对。 其实猴头菇的产品呢，在近几年啊是非常的流行的。那么猴头菇到底对于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为什么它这么受到人的喜爱呢？ 其实猴头菇对大家那个好处大家其实都是知道的。最近吧，就是都在普及这方面的知识。 另外猴头菇其实呢，为什么说它受到人喜欢呢？它还是山珍，人说在山里才长出来的啊。 对。 它富含着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其实民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就是宁负千石力，不舍猴头菇，也是说明其实中国人啊对于猴头菇的喜爱已经是绵亘千年了。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善田猴头菇的脆饼干。其实这样的产品呢，在市面上还不少见，但是呢良莠不齐，很多的地方都说自己用的是猴头菇的粉，而且呢是用的比较高的猴头菇的含量。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善田给大家带来的猴头菇饼干的这个猴头菇含量是怎么样的呢？ 是这样的，猴头菇粉呢它没有什么粘合性，如果说参加过多的话，它不可能就会制成一个饼干了。 是的。 所以呢我们这边也是研发多次吧，发现12%左右的粉是这个极限，参加到这个小麦粉里边，它可以做成饼，然后又酥。所以我们这款饼干呢，含12%左右的这个猴头菇粉。 您说，即使能让您吃到饼干的形状，同时呢，也是能大限度的让大家能够汲取到猴头菇的营养，能够真的吃到真材实料。 是这样。 另外有这个听众问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你们这个用的是猴头菇粉，是不是边角料啊？为什么要打成粉啊？那么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打成粉呢？ 是这样，就是如果您直接食用菇的话，首先就是说现在老人孩子也好啊，就是人的这个咀嚼是有限度的。 有限度的。 对，你不可能像打成那种粉一样，可能你就到胃里它不一定会吸收的那么好。对，所以说成粉以后呢，帮助你去吸收，能吸收到更多这个营养。 它其实是击破细胞壁的，等于说我们不用进行牙齿的研磨了。 对， 它会击破细胞壁当中的营养，就会从细胞壁当中流出来，大家能够更好的吸收猴头菇当中的营养成分。 是这样 的。所以说您对于它的这个质量并不用担心。而且善田啊，确实是一家做这个菌类产品非常有历史的公司。 对，是这样。我们呢也算是一家新兴吧。因为呢就是中国人对这个山珍，对这个菌类有着比较深的爱。 是。 然后对我们呢试着就从坐着吃随时吃。如果每天就是去厨房做这个其实很麻烦的。 是的。 那我们就 根据大家的需求，然后研制出随时可以开袋即食。 嗯， 让大家既然吃到了营养，又吃到了美味。 尤其是像我这种就是嘴馋的啊，工作当中每天好盯这个十点来钟、十一点的时候就开始饿了。其实吃两袋这样的喉咙菇饼干，不仅能充饥，而且呢还能补充我们身体的营养。另外，比如说孩子还有老人，其实呢建议是少食多餐的，尤其是孩子运动量比较大，在学校的时候又吃不到什么好的，家长呢不可能，就是学校的这个餐啊不可能像家里边做的那么有营养，那么受到孩子喜欢，随身带两包去学校的时候，在课间的时候或者说在这个休息的时候，能够及时的补充一下这自己身体的营养，同时呢也能充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这款猴头菇饼干呢非常的有人性化，就是它做的比较酥脆比较软，也适合老人在家里边去进行食用。您比如说早饭的时候不想做早饭了，拿出两袋来，不管是泡牛奶也好啊，不管是稍微搁一搁它，让它稍微变软一点，更适合老人去食用，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是什么样的呢？ 今天是这样，960克，里边好40包，市场价98块钱， 98块钱。 对，但是今天呢，在北广购物，我必须带着诚意来。 是的， 所以呢，我就带来了199两盒的价钱， 199元两盒的价钱。那么今天给我们是多少盒呢？ 两盒送两盒， 两盒送两盒，就2+2呗，就四盒。有人说，相比于市场上打了一个5折的价格， 是这样的， 五折价格够狠，而且呢，非常的有诚意。那么今天我们在北广购物的这个平台上，给大家带来了199元四盒，每盒40包，一共是小8斤的这样的善田猴头菇的脆饼干，能够带给大家，只需要199元。马上拿起您手边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把四盒善田猴头菇的脆饼干带回家。其实我们刚才算了一下这个含量啊，小八斤，就算它的猴头菇的含量 是12%， 12%左右，那么其实它的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就是我们日常当中其实这个饼干应用的地方还是挺多的，比如说我们自己出去玩的时候，比如说孩子上学的时候，自己上班的时候，老人的早点或者说晚饭都是能用得到的。猴头菇这样的山珍呢，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日常去服用的话，比如说它其中富含着非常多的营养元素， 对，膳食纤维，然后多种的微量元素，还有氨基酸， 另外呢，为什么把它做成饼干的这样的形状呢？也是因为想让大家随时随地都能够补充到营养。同时善田这样的大公司呢，他们对于不光是猴头菇，它对于其中比如说添加的这个鸡蛋、食用油、面粉等等都是有严格的考究的，是不是？ 是这样的，我们对里边的鸡蛋啊、食用油啊、包括这个优质面粉，这个原材料都是经过多项的这个农残检测的。 所以说呀，这样的有良心的产品，同时呢能够让大家放心的产品，尤其是善田这样的大品牌所出的产品，才是能够登录到北广购物的这个平台上的，才是能够让大家踏踏实实花钱的，同时能让大家花的钱值得的。那么今天在北广购物的这个平台上能够给大家提供的是199元四盒，每盒40包，一共160包的善田猴头菇脆饼干，您拿回家去以后能够吃好长一段时间了。199元的这个价格呢，也是相当于市场上的价格打了一个5折。我们欢迎大家去网络上或者说去各种各样的渠道去比价，北广购物的提供的性价比一定是非常非常高的。马上拿起您手边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为什么今天着力给大家推荐这样的产品呢？因为我看到它的外包装上写了一句话，其实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每一片猴头菇多一点。这个善田做的这个猴头菇饼干啊，特别实诚。为什么说是实诚呢？因为它猴头菇的含量比较高，是不是？ 对，因为现在就是说市场上出现很多这种猴头菇，真的是含量是参差不齐的， 是的， 有的11%左右，8%左右，然后甚至低的就2%到3%左右的，还有我见过就只有1%左右是在它的标识上标的。 是的，那样的咱们的钱不是就花冤枉了吗？咱本身就要吃到猴头菇的营养吗？那么今天善田做到了多少？ 12%左右， 12%左右。所以为什么要做到12%呢？因为再多它就不成团了， 对， 就做不成饼干的这个形状了。 对对对。 哎，